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蔷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风依旧吹送，只是

城市挥霍一夜想念，我心在那放纵的边缘，指尖流动你的呼吸，可以证明你在身边。誓言忘了考验，贪恋片刻永远，我已不想再去问你还想着谁，你还想着谁。我不管不问，不想不再怀疑，我曾不理恋爱，我只要现在。我不由自主的，我不顾一切的贪恋你。 守候着你，愿春去春来照一路。

心中泛起了涟漪的湖水。 想念，又怎会让那想念再次缠绕着我的心。

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像我一样的颤抖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只能感动自己，却不能感动你。

情很遥远，我们是否可以无知无觉？哦耶耶 ，You always my baby， 穿过海的声音多么清晰，大声喊你，告诉我的心在哭泣。 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，因为每个人都把他家当作余生，包括他的亲人。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，因为每个人都像自己，喜新厌旧。包括他的爱人， 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忘了伤痕是什么，包括他本人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琳演唱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黄歌选带出的《失忆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不再冷》。 你不说话，你想些什么？